Young, come on, baby, go. Young, young, 这感觉就像你的方向要有不顺情波，转了眼就想那些是非因果，引导的方向让我不停琢磨。Young, young, baby, go, come on. 是谁在唱歌？温暖了寂寞。白云悠悠，蓝天依旧，泪水在漂泊。在那一片苍茫中，一个人生活，看见远方天国那璀璨的烟火。Four.